知，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这个叮一声咧，每一次都唔同时间嘅，因为我哋系现场直播啦。咁啊，之前嘅新闻唔知几长噶嘛，咁啊多啲新闻我哋就会迟啲讲。短啲新闻咧，我哋而家就开始讲。9:08嘅时间，现场直播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星期日嘅晚上，我哋梗会喺度噶啦。我哋有两位拍档就唔使讲噶啦。Vince，thank you，Vince on piano 同埋我哋嘅随时嘅和音。咩叫随时咧？真系唔知噶，佢都一路唱开歌咧，佢就会加把声落去咧，就自然诶令只歌咧更加好听啦吓。咁啊，坚哥咧就即系万能老官嚟嘅，你要咩音乐佢都有嘅。二胡有冇啊？今日吓都有诶，有冇竖琴啊？啊都有 ，OK， 佢咩都应承。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今日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啦。咁啊呢个特别诶第一位特别嘉宾咧就是老朋友，第二位咧就系我新相识嘅啊老朋友咧就系莫振仪。 Hello Albert 你好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你哋好。 系啦，因为多年冇见咧，即系你因为上过嚟呢个节目啦，咁啊所谓多年冇见就系呢个节目啦。咁中气依然十足嘅，声音非常之强劲喎，依然 死唔喘气。 系啦，唔系好，系好，因为你要留意住我哋个麦啊，我哋个麦好脆弱 嘅。OK， 我惊你把雄厚嘅声音咧，一唱佢爆啊，我惊。 OK， 唔系讲笑啫，咁因为阿莫振贤咧，佢声音咧，即系好有威力嘅，啊，好有力量嘅。咁喂。话时话咧，我啱啱又做紧一次嘅节目咧，我会播歌嘅。 系 啊，咁啊播翻罗文啊，即系大众师傅啊，你哋大众师傅，你哋系新秀嘅师傅， 冇错。 哦，成班新秀同学， 嗯， 记唔记得有边个同你一齐唱嗰只？佢哋叫做 《浪淘沙》， 浪淘沙，冇错啦。 有我哋其实头嗰几届咯。 投咗幾屆噶， 有阿師兄啦，有阿張偉健啦， 張偉健有 杜德偉啦，蘇永康， 蘇永康係， 歐陽德芬啦， 係好記性喎， 戴永偉啦， 戴永偉有你啦，係啊，仲有阿咩阿 林楚琪， 林楚琪冇錯啦，係啦，一齊唱嗰只叫做《浪淘沙》，非常有意思啦，嚇，即係因為當年你哋係新秀啦，咁啊又唱片公司係華星唱片啦，咁所以啊 Roman 咧就做咗你哋師傅， 係啦，帶住，收尾我都有拜佢為師， 係啊， 係啊，我有上去去嗰度學嘢嘅，我有上去我有拖地啊，我有 買奶茶咁樣嘅， 要做好自己， 佢唔飲奶茶㗎，佢飲白蘭地。咁啊，今日咧就多谢莫振贤嚟啦。之余咧，亦都带埋一位师妹，其实系徒弟嚟嘅，景菲菲。 系 ，hello， 你好。 咁得意嘅， 大家好。 我第一次听到，我认识一个朋友系姓景嘅啫。景系边个咧？系咯。 好多人问我系咪艺名嚟 嘅。系咯，风景个景，真系有呢个姓噶。 有 系广东人嚟嘅，你系咪广东人嚟？ 我唔系嘅。 哦，咁唔怪得啦，系因为外省咧就咩姓都，我哋唔 系 好识嘅。 系，我真系谂到冇人姓景嘅真系。 冇啊，我 名人有冇？冇啊， 都冇。你知唔识嘅有人姓景，我哋识嘅。你自己都唔识啊？哇！你要翻去问下你爹哋啊，问下你祖父啊。 有，有人提水，景代音。 咦，系喎，好景代音，景代音啊，系咪就系姓呢个景咧？系啊，真系，哎，真系冇记性啦，而家真系差咗。不过我哋都系叫佢 Nicola 咧，就亦都系阿莫振贤嘅学生。 但是呢你又是老师来的、 是 菲菲其实自己都是老师也都很多年了教唱歌、所以今晚呢我们充满了就是很高唱歌技巧的一个晚上，当然最重要呢就是歌是选得大家啱听、这个是最、最重要，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上堂也都不是比赛，所以呢即虽然现在兴比赛，但是我们就很 enjoy 未来的两个几三个钟头。不如咁啊，你哋两位吓两师徒一齐啊，开始咗唱翻我哋以前一齐成长嘅歌。当年咧呢只歌，我谂有十几二十人一齐唱嘅， 系啊， 我哋都会嘅，识跟住唱，全港都识跟住唱嘅歌。一听前奏就明啦，就系、逢系呢啲我哋成长嘅经典歌咧，净系听前奏已经知道系咩歌，唔需要介绍，唔需要记歌词。明天会更好，当然啦。不过今天也不足，我哋而家就开始今日嘅节目。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去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几番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酒。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看昨日的忧愁带着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湿润了你的面容。 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着生命的乐章。 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 明天会更好，呢只成为咗我哋有啲，即系我谂有冇有冇卅年啊？呢只歌我谂好似有， 有 我谂有，一定超过添啊！吓，咁啊，当年咧就亦都开始咧就喺外国先嘅，外国嗰只 We Are the World， 系 呢一个咁嘅情绪就好得意啊！因为以前咧就唱歌就各有各噶啦吓，每一个歌星有唔同嘅地域，有唔同嘅风格，有唔同嘅所有嘢都唔同嘅，大家都顾住即系自己嘅啫。咁但系咧有一次咧就系全球赈灾啦，咁啊喺非洲某一个地方咧就已经系濒临咗饥荒啊各样嘢，咁啊于是乎咧就美国一大班嘅歌手咧就联合为一齐唱出 We Are the World， 咁啊，我哋东方都唔错喎。咁喺台湾就开始咗呢只明天会更好。咁我哋香港咧就无数咁多赈灾歌啦。咁有水灾啊，地震啊， 滔滔千里心 系啦，滔滔千里心就是水灾啦吓，你都几好记性。咁有时咧就系将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嚟翻唱啦。咁总之咩歌都得。最紧紧要咧就系齐心一齐去做呢一个赈灾嘅活动啦，吓，即系互相嘅扶持。好，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多谢今日我哋特别嘉宾两个一齐唱咗呢只歌目真言同埋 Nicola King。哇，呢个英文译名好啊，姓景嘅喎， King， 男仔好啲，男仔仲啱啲，姓 King 啊吓。OK， 咁啊 Nicola 咧就一阵间会或者做个小天使啦，一阵先就做个 princess， 唔好做 king 啦吓，做个小公主。不过莫振言真系好耐冇见你啊，咁啊近况如何啊？ 我都系做紧演艺嘅教育， 系 咁啊就香港同埋大陆两边都有，两边走。 喺大陆啊？ 系啊，内地我都有教， 即系喺上面教。 系啦，咁最近就林老人敲门，咁有两间唱片公司想出碟，咁我就签咗间广州嘅唱片公司。 哦， 咁而家就差唔多埋尾啦，新嘅唱片。 哦，已经录咗，系啦， 录紧 系。咁而家你唱片咧就基本上都系 Hi-Fi 唱片喎，可能 系啊。咁我要求里边有新歌嘅，咁佢都系我嘅新曲，跟住就加一啲经典嘅歌咁样。 系啊，因为所谓发烧唱片咧，就九成都系用经典歌改编翻啦，即系合翻嗰啲 Hi-Fi 发烧友个意轨啊。咁同埋要即系佢哋要fit 嗰个 Hi-Fi 机啊嘛。 因为咁先有唱片录，因为先有实客喺度，因为有个实体碟啊嘛。 系啊， 咁你新歌而家好多新歌手 冇实体碟噶啦，冇人出噶啦，咁啊要嚟做宣传喺个网上算啦。实体碟咧就多数。都是发烧唱片啦，咁所以咁好嘅，因为咧将呢啲我哋嘅靓歌保育啦、经典啦，再次推高一个唔同嘅层次，因为录音又靓啲啦，就算系同一个人唱嘅，都已经好唔同嘅感觉，系啊。 同埋我发觉国内咧，而家好多嗰啲新嘅歌手咧，佢会翻即系编曲一啲旧嗰啲经典嘅歌， 系一定添啊，一定都系新人唱旧歌，系好兴噶啦，而家。就是、总之咧，那个感觉就系有咁远去咁远，无远忽界，好似你呢只歌咁啊！你揾只好旧、好旧、好旧嘅歌，旧成点咧？好简单啫，呢只歌咧就系喺六十年代咧，阿波罗十一号就飞上月球嘅时候咧，喺个月球嘅太去紧月球嘅火箭嘅舱里边，嗰啲太空人咧就听住呢只歌，叫做《飞向月球》（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sing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Hold my hand not words. Darling,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sing forevermore. You're all I want,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Let me sing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飞上月球，希望可以撞到嫦娥啊，等等啦。咁啊，每逢即系月圆佳节，我哋都可以谂下。因为如果我又觉得，即系如果唔系月圆佳节，嗰啲弯弯月亮咧飞上去就即系 landing 嘅地方少好多。呢啲小学生开始咁谂嘅，不过而家梗系当然，我哋唔会跟科学嘅，因为唱歌，唉，我哋全部都系感觉嚟嘅啫。咁以前嗰啲，不过咧。即系可以个以前嘅感觉竟然成真，因为佢唱呢个 Frank Sinatra 唱呢个歌嘅时候都未系登陆月球嘅。啊，如果真系，哇，唔系啩？其实好多事情，啊，莫正如，你记唔记得你初初入行嘅时候，乜都冇嘅， 乜都冇噶 ，CD 都未有， 冇， 系啊，黑胶唱片，啊 ，CD 都未发明。 其实有一晚咧，我突然间忽闻其想咧，咁因为妹姐死记啊嘛，我突然间谂，咦，妹姐好似冇用过 iPhone 噶。咦，佢應該冇同我玩過 WhatsApp， 冇啊， 係冇呢啲嘢，我突然間諗到呢啲嘢，係 啊，係啊，係喎， 係啊，冇呢啲，係 啊，係啊，我以前咪妹仔都係面對面， 係 啊，電話都好少傾，佢係我鄰居嚟，因為 哦住得近， 好近， 有咩拍門講？ 係啊，真係噶，我行落去就得噶啦，係啦，好好快。咁 anyway， 世界變，但係唔緊要嘅，因為我哋有啲情未變啊。所謂情咧，就係唔係愛情咁簡單，而係所有對所有嘅事物嚇。即系 iPhone 系方便，不过咧以前我哋打电话咪好似亲切啲，系再嚟咧就即系连电话会写信都够胆嘅。以前真系有 信，我都有写信噶， 有写信，我成日收信嘅。以前做 DJ 嘅， 我都写过俾你。 你有冇写信？ 你写俾边个啊？ 你有冇写去 DJ 度点唱啊？ 啲同学咯。 哦，诶，佢都唔兴写信俾 DJ， 因为已经佢太细个啦。 我哋写信俾 DJ 噶， 系啦。 我哋啲秘密咧唔同得阿爸阿妈讲咧，会同啲 DJ 讲。 系啊，咁诶呢一位我哋。今日特別嘉賓咧就係 Nicola 咧係佢話我唔想好似個姓一樣傾啦，我而家要做一個 princess， 一個小公主。阿嘢歌又好可能好啱你嘅形象啊，叫小天使，所以你咁中意咧。 系啦，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容祖儿嘅，咁细个咧就攞呢首歌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哦，咁啊，即系带你成为冠军啦，梗系。我唔使问噶啦，多数都系。 冇啊， 可惜就系冇。 诶，咁样先至可以刺激到你今日嘅吓歌唱成就噃，都未顶嘅。Nicola King。 待我好， 不会保留，不休假，乱下到深秋，飞走的岁月，心酸牵挂感受，如蓝是你这一对手，你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我愿说出口，温馨的点头，笑脸神情都像透，多想亲近，有事像自由，陪我去走，只做一朵千秋，到那些书渐厚，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两手，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丰收，偏搭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有。是昨天相泪飘浮，花园里笑着齐撒悠，当思忆倒流，总是平庸得像我，如小小天使你怀内占有，陪我去走，只做一朵千秋，到那枝树渐厚，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掠手，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丰收，偏得地球，难及这份爱，直到永久，从前伴着当千秋，成就全也是你双手，默默在我身后，能赢尽多少丰收，偏得地球，能及在你身边更富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喺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并发表主旨致辞。香港特区国安委主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世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安风险和威胁可以突如其来，市民必须保持警惕。香港特区国安委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有助提高全港市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提醒市民对国家安全风险保持警觉。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五宗典型案例，呼吁全社会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反间防谍。在其中一案，某间农业科技公司的原总经理先后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在内地设立的一间公司违规出售五种水稻种子，获得超出正常售价的回报，更加为了进一步拓展所谓业务范围，创办另一间公司，向境外大量出卖国家优质水稻种子，今年一月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 国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其余17人，彻查涉案企业，有效消除国家粮食领域的重大安全隐患。在另一宗案件，某间高校的学生出于猎奇心理，通过网络报名接收境外某组织核心成员发送的指令，那名学生更加长期浏览境外反华网站，为相关网站提供涉华负面影像素材，经批评教育对自己的行为表达诚恳悔过，承诺今后不再从事类似活动。12名参赛者跻身下个月15号晚在长洲举行的长包山决赛，87人今日在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参加选拔赛，争取以最短时间攀登大约14米高的包山架，最终男子组有9人入围决赛，女子组就有3人成功晋级。长包山决赛为包山嘉年华2024的压轴项目，参赛者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而不同范围的平安包分数亦都会有所不同，得分最高的男女健儿将会获胜。德国总理索尔茨抵达重庆展开3日访华行程，是他就任总理以来第二次访华，亦都是今年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随行的除了环境、农业和交通3名内阁部长，亦都包括科技、西门子以及汽车生产商、宝马与平治等重量级企业代表组成的经济代表团。宝马董事长齐普策较早时受访的时候说，深感荣幸能够再次随同索尔茨访华。由此，宝马扎根中国30年，公司发展受惠于德中之间自由贸易和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宝马对中国市场前景充满信心，坚定持续投资中国，为深化德中合作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胡鸿钧《小孩》， 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迷顾虑的依赖。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2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另类舞台文字影像形体媒介。 久违了的星战，久违了的音乐分享。 逢星期日深宵12点到2点， 音乐交流，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过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爱我着你，心中有了甜蜜，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居，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是咧，系1985年啊，系都喺你哋新秀之后嘅嗬。你几多年参加新秀啊？ 嗰年咯， 就系嗰年啦。系啊，我就大约系想起咁上下啦。吓，阿妹之后就到你哋啦。咁呢只系一个电影咧，叫做《花仔多情》，即系阿校长啊主演嘅。咁当然作曲嘅咧就林敏仪啊。咁林敏仪嗰啲歌咧真系。真系冇得输， 系冇 错，永远好听噶，唔知点解佢写呢个真系写得好好，同埋好尽咏，好即系唔会过时嘅呢个。咁当然咧，又揾埋佢细佬啊，聪啊，林敏聪写歌词，子弟合拍嘅，叫做《情是永远着迷》。咁一阵间啲情歌就陆续有来啦，由而家到凌晨12点啦。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景菲菲、即系 Nicola 同埋莫振贤啊，咁啊两位咧一齐将好多情歌咧同我哋分享。我哋揾翻阿 Nicola 啦，你系第一次嚟啦，咁多谢你就开始咗我哋今日一个2000靓歌嘅音乐 New Whole World 啊，即系你未试过，那个感觉如何？唱咗一阵啦，头先唱咗半个钟。 啊，好正啊，我感觉。 因为你仲可以慢慢翻去咧，即系欣赏翻自己。 我要回味翻。 系啦，因为咧就通常咧，即系录唱片咁可以回味10几20次，咁但系咧 live 嘅咧就好少咁样慢慢回味。我哋可以摆翻喺个网嗰度咧，即系香港电台个网咧，系一年时间嘅。咁所以你同啲呢啲朋友學生啊，咁可以話俾你聽咧，可以慢慢欣賞老師喺二千靚歌嗰啲每一首每一句嘅新世界 ，A New Whole World。 A Whole New World，OK，、okay， 一樣的架意思，係一出中文叫做乜嘢？係一出卡通片嘅。 阿拉丁。 阿拉丁啊，阿拉丁係啊，阿拉丁嘅主題曲。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y shimmering plenty.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Here I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 wake up here.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Unbelievable sights, 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rembling, thrilling through an endless diamond sky. A whole new world. Sure, thousand things to see. 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ve come so far. I can't go back.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new horizons to be sure. I'm just in anywhere, just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我成日都会记住嗰啲卡通片嗰啲主题曲嘅，嗰、那个卡通片我未必有睇嘅。你有冇睇过 Nicola？ 有啊， 好唔好睇噶呢个？ 好睇， 好睇噶！哇，那个卡通嚟。 之前都拍过一套戏噶，即系变咗真人版 的。系真人版，我好似反而喺电视睇过，咁但系卡通片我就反而冇睇过啦，因为好后期嗰啲。因为我细个咧，我哋唔系睇呢一种嘅，我哋冇咁先进嘅，我哋嗰啲好。好簡單嘅就嗰啲米奇老鼠啊、唐老鴨啊， 我睇星際走天涯。 哦，星際走天涯係啦，就嗰你哋嗰八十年代開始嘅星際走天涯，就日本嘅卡通片咧就嚟咗香港啦。咁但係呢啲係電影嚟嘅。咁但係咧，次次咧嗰個主題曲咧，我成日都講好得意喎。次次呢啲卡通片嗰啲主題曲都係好 sophisticated， 都爆紅 喎。唔係全部爆紅，同埋咧好揾啲即系你估唔到佢唔会揾个小朋友或者揾个年青嘅歌手去衬翻出戏嘅，永远有啲好资深嘅歌手去演绎嘅，永远都系嘅，所以次次都得嘅，系因为佢好明白咧，唱歌真系要吓，即系唔系话我有份青春的情就可以唱得到嘅， 冇错， 呢一只就 Whole New World 啊，非常之流行，系浪咗好多年嘅一首电影主题曲，翻嚟我哋二千靓哥咧，今日头先讲过啦，吓啊头先啊 Nicola 嘅师傅咧就系莫振贤，咁啊，又我就好欣赏即系以前你哋身受即系成件事啊，唔系话净系一个比赛，系一件事嚟嘅，系一个乐坛嘅一页好重要，因为有梅艳芳开始咧，但系开始咗之后咧，都会后边嗰件事发生咧，就系好多你哋嘅同学啦，或者参赛者啦。成为咗好朋友啦，之余咧，仲系好似 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好大嘅力量在乐坛咧，或者如果我想要逐个讲咧，就真系嗰啲名字多到咧。 嗰、那个年代都好似、即系呢一间工厂出嘅出好多货。 系啊，话嗰啲货就系仲要系历久常新嘅，仲要用咗好耐都唔烂嘅啲嘢。嗰个工厂好犀利，就好而家都系啊。头先你一即系好多好多好多。我印象中我有冇记错啊？李文都系参加过。Coco 好似后 Coco Lee 五六届， 系啊，佢后好多，不过咧就李文就后来就唔喺香港发展， 系啦， 就 出 去喺台湾发展咧，就反而就再入翻大陆咧，就成为咗即系 天后级， 系啦，天后级嘅人马啦。咁你而家 好多挨过，我反而喺台湾认识佢。 哦，系啊，喺台湾嘅时候 挨出嚟嘅真系， 系好努力吓，咁咪真系去咗好多年之后咧，就依然保持嗰个实力啦，咁咪再沉淀咗好多即系经验啦吓，同埋味道噶，咁所以佢系变咗天后级。有只歌你想唱嘅系佢嘅歌嚟噃。 呢只歌系佢未出事嘅时候，前一个礼拜我喺大陆嘅唱片公司度拗紧。咁本来我系 suppose 要唱一只杨天华，但我好想唱李文。我录嗰日就系发生事啦。 哦， 所以呢首歌送俾李文， 真系可能会好感触。歌名就叫做《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李文原唱嘅歌。我哋今日有莫振贤。 忘了昨夜我的泪，过了今天我是谁？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你的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一成不变的谎言，愿不愿给我明天？真假的瞬间，梦幻的边缘，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问。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你的眼神太伤痕，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问。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你的眼神太伤人，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问。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你的眼神太伤人，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你的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一成不变的谎言， 愿不愿给我明天，真假的瞬间，梦幻的边缘，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哦哦哦哦嗯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相信 Coco 好多歌迷在心里面都是有同样的说话。刚才我们莫振贤就你说你灌了这只歌的，终于 是录了。 录了是的，就即将会推出。 推出 了。其实呢我想虽然我们在香港做着直播，但是全世界很多各地都听着现场的。甚至乎呢国内的譬如深圳区啊、有些很多保安啊什么都听到的。即是不需要攀墙不需要成的。因为我们都很耐我就知道。现在你入去灌录这些唱片呢，那个气候是怎样，即是 Hi-Fi 人 Hi-Fi 发烧友买。 其实而家去到 mix 咗有啲，其实有啲人係鍾意拿住啲实体嘅嘢。 係 呀。即係佢肯 download 俾钱咁呢，我发觉嗰个其实都有一批嘅。咁呢一个完咗佢而家会印黑胶啦。咁我諗个唱片公司会斟酌住嗰个 国际市场。市场啦。咁而家呢兴呀，又即係啱啱兴返呀，黑胶冇几耐。咁当然啦，咁要嗰啲乐迷呢佢就买咗㗎。唱盘啊，系要配翻啦。咁黑胶唱片咧，仲矜贵过 CD 啦，而家吓咁啊。有一个即系一个唔系新噶啦。死啦！我计噶，我做咗二十年 Hi-Fi 唱片。 系啊，我知道啊，我都 咁。但系而家我都想问翻你哋啊，你哋最近上，我都最近上咗，我啱啱都半年一只，但系我唔知道几时出。咁啱啱录完嘅又系同你一样。咁我觉得几好啊，因为。香港冇人买实体唱片禁制啦，咁喺上面呢竟然即係有一个咁样嘅潮流啦，係啦係啦，个市场一路呢就我以为哇大家就会越来越衰退㗎啦。 我都以为係有错。 咁又唔係喎，又好似又嚟因为又好返㗎喎，即係同埋嗰个 follow up 好大。 我发觉原来呢个世界会兜返转头。 会㗎会。 你点样新到原来最尾都系我啲嘢啲嘢揸手。 我成日都讲呢就係话用乜嘢载体都好。可能即係由我以前开始嘅时候有黑胶唱片啦，跟住卡式带啦，跟住有 CD 啦，因为 CD 有好唔同嘅 CD 啦，咁可能有时有啲人就乜嘢款都有嘅，咁我哋电台呢又有 USB 啦，有 cartridge 啦， 之前有 MD 啦，有 MD 啦，係啦，即係几百样，咁但係呢最重要嘅就係里面係咩嚟先。就算以后呢冇晒呢啲嘢，点都会有一个 media， 咪叫 medium 呢去载住呢啲嘢去送到你嘅耳边。所以呢啲尤其是我为即係坚信呢啲旧嘅歌如果係好听嘅。好似有啲即係一百年都会流行嘅外国歌嘅。真係有一百年。呢啲歌绝对有机会。因为我哋今晚唱嘅歌呢都係越听越好听越唱越想唱嗰啲。呢一隻叫做恋爱预告。係呀 ,Danny 以前抽咗出嚟作俾阿林珊珊。好啱林珊珊嘅 ，Danny 话哇，唱得咁好，咁有味道，我又唱咁样嘅吓，歌名当然叫做《恋爱预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当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 是这恋爱预告。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人哋话成日要食啲咩丸咩丸嗰啲 supplement 咧，可以保持年青啦，保持你嘅吓，即系话面容咧又要好青春啊。其实唔使嘅，唱歌得嘅，因为呢啲歌咧，你恋爱预告其实系我哋啲 puppy love 嘅时代嘅歌嚟噶嘛。 保住个心态， 唔系即系你能够即系真正系要唔好呃自己，即系我唔系扮嘅，我真系投入去，我觉得我自己初拖手仔拍拖嗰种情况咧，起码。不是真的可以得的，不过起码我刚才三分钟我就变了十几岁。因为有时得的自己呃下自己几分钟啫，那我现在醒返嘛，但是这些歌呢反而他自己本身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台湾叫老歌，其实在台湾嘛，你台湾台湾叫老歌，我觉得老歌呢是永远不老的，就是叫老歌了。 嗯， 也是，都好像是。真的那来 prove 到的嘛，现在这些新人啊，或者新的电视节目啊，新的唱片啊，新的所有的音乐制作呢，很多时候都是当年的旧歌。 都是用回旧东 西。当然啦，好听嘛，好听就得的了。 但出来的感觉以为新啊，人。 以为新，如果你是一个新人的刚刚出世，咦哇这只歌这只新歌好听喎，那有可能。 其实 Albert 好像绝对是林志美有两只歌就是 这样。是啊。一阵间见啊！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呼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我的衣裳今天你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疑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 想告别便未晚。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我的衣裳今天你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便未晚。 吉他弹到最后一个音啦，歌名就当然叫暧昧啦，因为王菲嘅歌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熟悉嘅。不过亦都啱翻头先同阿莫振贤倾偈啦，有啲歌咧就真系可以，点解长青咧？就因为佢可以翻唱再翻唱，有唔同嘅风格，有唔同嘅人，唔同完全唔同嘅时代都可以咧，将一只好嘅歌咧系不断咁样。就是将它扩张，将它掹阔，将它摆到好远，一路传，一路传承落去啦。不过呢，这个天气睇下会唔会一路咁传承越来越热先，好惊。而家系27度，湿度81%。不过呢，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今晚同埋明早嘅天气预测啦吓，就系、是、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咧最低气温系25度，热，日间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哇吓、啊，夏天嚟啊！市区最高气温32度啊，新界部分地区咧仲更加酷热少少，高一两度添。咦？咁啊，唔通冇咗个春天噶咯 ？skip 咗啦 ，skip 咗咯，真系，唉，搵翻只春夏秋冬唱下先，捞乱一齐唱。咪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咧，希望呢个气温就啱啱好，好似你屋企个冷气咁样啦，调校到去好舒服。咁然后咧就挨喺张床或者一个枕头嗰度咧，听住我哋今晚嘅2000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有景菲菲，好得意啊个名，好中意读 Nicola King， 同埋。佢師傅莫振賢啊，唉，呢個老朋友啦，咁啊，莫振賢你都好開心啊，可以你一不斷咧就即係投入個歌唱世界啦，咁啊有即係而家唔係講笑，唔係好多機會可以繼續灌唱片嘅，因為而家唔興灌唱片噶啦嘛，就算好多好忙嘅歌手，佢哋都係可能唱一兩隻，然後就拍咗個 MV 就擺上網宣傳咁啊，咁啊冇噶啦， 冇錯， 唱片咧。我就好中意啦，當然嚇，因為我係咁成長嘅， 冇錯。 係啊，即係如果你朋友咧想送只歌俾我咧，千祈唔好俾條拎我，乜都我覺得乜都冇啊，冇嘢揸手。唔該，你俾只碟我啦，起碼有你張相啊，或者一個簽名啊，係咪？ 所以要堅持要傳承啦。菲菲就嚟都有新曲出 啊，好啊，恭喜先嚇，預祝你新曲咁新作嘅。 新佢自己 自己作嘅，系啦，哦 ，OK， 一个才女嚟嘅又系。咁我哋翻嚟二千靓哥咧，阿才女钢琴手咧，阿边时咧同你弹啦，好嘛？咁啊，呢啲歌啊啱佢啊，因为彭羚啊，因为彭羚系都系佢嘅偶像之一嚟噶，系咪啊？边时系啦，佢好中意佢年轻嘅时候就听彭羚长大嘅呢只歌咧就。是我哋个年代嘅另外一位偶像叫做 O.N.J. 啊 ，Olivia Newton-John， 佢嘅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一世爱着你系中文版。 夜了，静看日记，灯烟晓，倦了，但挂念却。不了，心里知晓，前事仍未可抹掉。缘分如幻似烟，没法了，剩我独过到每一秒。风正轻飘，含泪凝望星照耀，依稀勾出你的浅笑。独自为你为情醉，动人往事似烈酒不住，怎再醒？为何为何就此一世 ？Oh no,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夜雨渐干，飘向脸上。没法的去心所想，风声一再响，落叶在慰解忧伤，轻轻飘于你的方向，独自为你为情醉。动人往事似烈酒不住，怎再醒？为何为何就此一世 ？Oh no,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真好啦，有个粤语版嘅，咁啊虽然咧就少听少唱，但系多谢莫振贤咧提醒翻我哋，原来咧呢只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咧又叫做一世爱着你嘅原唱咧就系彭羚嚟，咁当然亦都系令我谂起我哋以前诶呢出电影上嘅时候咧，即西片叫做《油脂》啊嘛，咁啊《油脂》咧就系电影。但系后来都有好似有 musical 咧，就即系照上可也吓，诶，即系好嘅题材咧。因为嗰个年代咧，佢系讲紧六十年代嗰啲噶嘛，即系我哋叫做凉茶马尾飞机头啊， 即系麦基里香琴。 差唔多啦，系啦，麦基里香琴啊，咁啊，即系佢哋平时咧就嗰阵都未有 disco 啊，即系再后啲先有的士高啦吓，咁就。就John Travolta 啦，即系我哋叫佢做揸住煲茶啦。咁就另外一出叫做 Saturday Night Fever 吓，咁啊就再爆红啦，有 B.G. 唱嘅。咁但系呢一只咧，佢就同呢个 O.N.J. 咁啊讲六十年代嗰啲，咁好靓嘅，觉得 O.N.J. 因为佢系真系马尾啊嘛，马尾 好中意佢， 系啦，金发嘅马尾蓝眼嘅。重要咧，我哋中意佢把聲音咧。佢以前你知唔知佢系唱咩嘅？佢系即系佢未系咁鬼死前衞啊！佢系唱民歌嘅。 哦，系咩？ 系啊，佢系唱 country 嘅直情，就 country 系啦 ，country。咁佢初咧，即系做少女嘅時候咧，咁啊好年輕嘅時候咧，都嚟過香港嘅。佢喺大會堂唱歌嘅。 嚇！ 冇人知噶，因為佢未紅啊。但係佢唔係獨當一面嘅歌手，佢係咩？佢係跟住 Cliff Richard 嚟嘅。 哦， 咁啊做啊 Cliff Richard 嘅和音，即係。咁咪， 但我哋細個又唔識 Cliff Richard， 我 梗係唔識啦。譬如嗰陣你未出世啊， 我哋識得奇利夫利察啊，巴巴拉史翠珊啊， 都識 噶。法蘭仙啊，杜拉，你要講啲拼音先識嘅。如果唔係，係 啊， 大個咗先。 啊，你講得啱啊，因為嗰個年代咧，即係連我哋知道英文叫咩，不過咧大部分都係興咧用中文拼音嚟，尤其是一啲荷里活明星，全部用即係。中文嘅，冇人講英文咁滯嘅。咁譬如你新康納利，你知唔知邊個咧？即係 Sean Connery， Sean Connery 係咪啊？即係ONJ 先犀利啊 ！ONJ 犀利， 中文點講？ 奧利花紐頓莊。 哇！好嘢，好嘢，好嘢啊！莫振賢， 即係其實個玉婆咯， 玉婆伊麗莎白泰來嗰啲啊易好多啦。有一個意大利嘅性感女星。叫做珍娜羅列保列吉蛋，你死未？呢個好難讀噶，但係咧冇人會識嘅，即係譬如話碧基巴朵咁嘅 Brigitte Bardot， 即係法國人嚟嘅，但係冇人識法文咁樣讀法嘅，係全部用中文。但係呢個珍娜羅列保列吉蛋應該係意大利人嘅。 好似我哋細個去食西餐咧，係 啊， 係 叫 咩？唔知咩菜？係 啦，咩蛋啊？係咯，咩雙蛋煎唔知啲咩咁樣。但係佢嗰啲人咧譯得好叻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以前有一個名咧叫做肉蛋啊。肉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明星呢是很性感的。咁你即好像话喺个音或者那个形容得好贴切的那些译音。我觉得好精彩的他们。即是他们不会即是譬如说有些名字他译得靓很多的。即是譬如女性他译得譬如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呢就真的分分钟很硬的。 乱来 的。即是译音就算了。但没了个美感没了那个情怀。咁好多嘅，咁头先只歌咧叫做《一世爱着你》，唉，都系你啊，唔系我。不过咧，跟住啊 ，Nicola， 系 你介绍只歌啊。 好啊，咁细个咧，其实妈咪咧就系咁叫我唱歌嘅，咁佢就俾我唱咩咧，就 系 邓丽君啊。 梗系啦， 跟住咧我就识晒差唔多佢全部一半嘅歌咁样。咁妈咪就讲咧，佢话喂唔得，你唱歌好难听。不如你学唱歌啦，咁就开始学唱歌啦。 哇，咁样噶，好奇怪。我以为通常都调翻转晚咁喺度唱嘅吓。我哋阿妈就唔好唱啦，唔好嘈，即系嗰啲咁样。而家好啊，好啊，咁啊，邓丽君咧就真系人见人爱，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唔好话净系香港人，我哋中国人嘅所有嘅人都觉得佢唔系偶像咁简单，系音乐情人，系啊，直情系情人嚟。 好啦，咁想送嚟呢一首《我只在乎你》。 如果又能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这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滴滴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 or I'll never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情望就感受到呢只歌叫做 When I Fall in Love。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喺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并发表主旨致辞。香港特区国安委主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世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安风险同威胁可以突如其来，市民必须保持警惕。香港特區國安委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活動，有助提高全港市民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提醒市民對國家安全風險保持警覺。考評局表示，星期六的英國語文科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絕大部分考生透過報到二自行簽到過程暢順，只有十多名考生登入報到二之後而未能夠成功簽到，需由監考人員在開考之後為考生點名。局方歡迎未能夠簽到的考生致電支援熱線3628-8915，俾當局了解情況和作出跟進。考評局在網誌說，昨日大約43800名考生需要使用報到二，當中大約33000名考生成功自行簽到，佔一般市場考生總數的80%。餘下大約10000名未有自行簽到的考生之中，實際上有大約1400人缺席考試，其他考生因為不同原因，例如遲到、轉到特別室應考、選擇提前關掉手機、手機網絡接收不良或者電量不足等，交由監考員記錄他的出席情況。12名參賽者躋身下個月15日晚在長洲舉行的長包山決賽。87人今天在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參加選拔賽，爭取以最短時間攀登大約14米高的包山架。最終男子組有9人入圍決賽，女子組就有3人成功晉級。以色列軍隊據報允許部分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地帶北部地區。有巴勒斯坦通訊社報道，以軍只是允許婦女和未滿14周歲的兒童沿著拉希德路返回加沙中部，是沿著拉希德路去返回加沙北部。報道又指，以軍星期日密集轟炸加沙中部多個地區，最少10人死亡，20人受傷。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表示，新一輪巴以衝突以來，以軍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已經造成超過33000人死亡，大約76000人受傷。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虽然春天潮湿，感觉冇咁舒服，但系潮湿嘅气候正正系最适合兰花生长。不过你又识唔识分辨市面上出售嘅兰花究竟系人工栽培嘅兰花，定系从野外非法采摘而嚟嘅兰花呢？等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园地主管杨伟刚教下大家啦。 如果野生蘭花的話，因為在大自然採摘回來的，其實很多都是大小不一的，即有些就大棵一點，有些就小棵一點，還有它們的葉就會比較可能有些蟲咬啦，或者有些天然的青苔啦，粒粒漏漏這樣啦，還有它們掘出來的蘭花或者在棵樹上面掹下來的蘭花，它們的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斷了這樣啦。但是如果人工栽培的蘭花，它們就會棵棵都大小差不多的，根又很漂亮的。如果买野生的兰花，其实就间接鼓励了商贩去采摘这个野生的兰花，对这个大自然的生态是会有影响的。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将会在4月25号举行兰花深度游，参加者首先会参观兰花温室，了解兰花背后的故事，跟着就会参与兰花种植工作坊，学下怎样正确种植蝴蝶兰，还可以将兰花带回家添。再听下杨伟刚介绍蝴蝶兰啦， 因为好多嘅家庭里面都系有栽种呢个蝴蝶兰嘅，同埋佢哋大部分都系人工栽培嘅，所以咧我哋就会教大家种蝴蝶兰咯。蝴蝶兰天然种植嘅开花咧，一年正常系开一次花嘅，就系、是、4月至到6月呢个期间啦。系等到佢哋开花嘅期间啦，咁其实佢哋啲叶咧生得都好靓嘅，零立立咁样啦，又或者佢哋啲根咧，其实会生得好好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 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Loving you forever, and I've been loving you so long. 情未了， 情未了，只要天知晓，你重要。其实当中得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的美。 命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的心也没有被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 多谢呢位少女啊，献出你嘅青春少女嘅一段情俾我。头先就系边时嘅靓声啊，同我合唱《情未了》。当然咧，我哋讲紧系对音乐嘅情，点会了呢、啊、永远都唔会了、啊、所以今晚二千零歌再重聚，廿几年来一路不断情未了。某年某月。莫振贤嚟嘅，你记唔记得几多年前嚟过呢个节目？ 我其实好感谢你啊，因为咧，我喺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嚟系我妹妹撞车死咗，咁你就本人 book 我去嚟呢一度。咁嗰晚其实系你鼓励我，我就系嗰晚开始决定复叫做复出，咁就出翻我第一只唱片。 有啲印象系啦，停咗一大轮，仍然记得嗰一次我哋揾你个徒弟，我哋啊 Nicola。我哋唱好吗？好记得嗰一次，有一次记得，就已经永远都唔会忘记。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身似没见你竟已成年，把 在心思，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日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仍然记得过一次，写过一首诗，言词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无见你竟已四年霸在心思，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日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 第一次听是杜丽莎 Teresa Capio 的，她第一次冠广东歌的一只叫做《仍然记得那一次》，好像哪做过歌，多谢黄占淑填这些歌词，她要够胆用这个粤语的口语去写下去我们广东歌词，就真的开了很多条新路，后来就很多了，以前来讲就不可以这样做的，哇，因为你口语化什么那些全部滴滴了了的嘛，不可以嫁啊什么啊，我是我啊，我是字都不行的，黄沾可以，仍然记得那一次我们就有这一首好听的歌，跟着来我们有，哎，真的有王菲，王菲的歌是百听不厌，而且可以一隻好的歌呢，佢點樣轉都得嘅。而家試下轉做混口嘅男聲演繹先。多謝莫振賢。王菲嘅呢一首叫做《上環》，係咪即係紅豆呢？嗬 ？Yes。 從未將你的貼上，從右翻至左欣賞。从未躺进发上贴身素养，怎会当寻常，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响，从未真正放手，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 常幻过才越狱，要是未曾上天这心愿，星不会转，方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常幻过才情愿，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好抱怨。等你的眼睛从梦中看到苏醒，从未跟你畅泳，怎么知道高兴会梦萦，从未跟你饮过兴，令到天气看风景，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继续晴。常幻过才越远，要是未曾上清这心愿，星不会转，方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常幻过才情愿，闭着目承认故事很远，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好抱怨。常幻过才越远，要是未曾上清这心愿，星不会转，方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常幻过才情愿，闭着目承认故事很远，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好抱怨。 呢啲叫《上环》，大家都好熟悉嘅王菲歌曲，国语版都系佢，叫做《红豆》。是啊，阿 Jim 啊，我哋叫阿 Jim 所作嘅，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好出色嘅作曲者。跟住落嚟呢一只民歌咧，好耐冇唱过，好中意呢只歌嘅歌词，真系永远都咁有味道，咁有诗意。歌名叫做《Both Sides Now》，凡事。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歌曲都是一样。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s Now. Bows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the clouds are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Moon dreams and dreams and fairies wheels, the dizzy dancing way you feel when every fairy tale comes real.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 and if you care, let them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I'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ov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at all.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to say I love you right out loud. Dreams and schemes and circus crowds,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But now old friends are acting strange. They shake their heads, they say I've changed. But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in living every day. I've looked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give and take, and still somehow is lif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 这就是 Both Sides Now。 新闻之前呢，我们请阿边士自弹钢琴，自己唱一首。 在世间曾明爱侣，曾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间已醉，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好是绝对。平淡 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走到爱的证据， 多谢 Fins 同我哋唱出呢只我哋耳熟能详嘅歌，仲要自弹自唱添。第一个钟就嚟又到十一点咯，我哋不过好彩还有一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在重聚。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都会陪住你，直至凌晨。稍后见。 小河轻轻地山高，依偎着小船桩，蓝蓝的天空沾沾的花香，真不叫人为你向往，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我时常的想念你，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回到你身旁，美丽的村庄，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 回来二千零歌再重聚了，现在时间是11:08，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们两位拍档就是阿坚哥和阿 Vince 泳师 on piano。 我们今天特别嘉宾两位，一位是莫振燕，带着他的当年的学生现在都是老师的 Nicola景菲菲，哇，好好啊！你哋拣嗰啲歌咧，就全部都系我哋一齐成长啊，系、亦都好广阔，有中文，有英文，有国语，有粤语啦。咁啊，呢、这个都系我一路嘅梦想，或者系即系想做嘅嘢，就系将呢啲歌啦，系叫做保育，即系靓歌保育。但系其实保育咧，就唔好以为好轻轻，诶、哎，唔紧要啊，呢啲歌我都识嘅。不过下一代咧，就未必懂的了，或者是你自己再过多一二十年又不记得了。那有很多这些莫振燕，我们一起即是那个八十年代开始那些很多好歌的。那新一代可以当新歌啦，是不是 ?Nicola 就后生一代啦，又你是听什么歌大家？ 我听容祖儿。 容祖儿哦，是啊，好正常啊。其实容祖儿都是一位好资深的歌后来的了，已经。非常之资深的了，现在计啊。咁所以歌曲呢应该是好的歌，不理哪一代都是要逐代咁样去传承啦。咁咁啱我哋八十年代香港的中英文歌都即係唔好话起飞，直情係大爆棚。 啊，真係好蓬勃。咁所以我哋選嘅歌咧就比較容易。所以我譬如我每年都希望有個一齊唱歌嘅夢想啦。我好喜歡喺台上面一齊，大家一齊合唱，大家就算聽唔到邊一個唱邊一個。都個口型啊，哇，已經齊曬喺度，大家笑住嚟唱咧，就好開心啊！咁希望你頭先話你帶住班學生嚟㗎，係咪啊？ 係啊，有個演唱會 係係啊，尤其是今次點解佢哋會嚟？即係你講個笑話都唔係笑話，真係我因為我從來冇咁樣做過嘅。 咁我覺得即係音樂，因為人人受惠啊嘛。係，其實佢哋好想嚟㗎啦。咁但係今次真係好優惠， 好優惠係特登嘅，係即係亦都有一大班嘅朋友去支持咧，有啲慈善嘅基金去補貼翻。咁希望大家就算本來係好多錢嘅，都唔使咁多啦。係好平，好平，好平咁樣啦，好玩。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與眾同樂啦，係全香港一齊，希望分享翻呢啲咁好聽嘅歌。不如咁啊！而家咧系我哋年代有一首好好听嘅合唱英文歌嘅，啊，我谂下先，好似 The People Bryson 同埋嗰个女仔叫咩名字，我忘记咗，突然间。不过呢只歌我一定唔会忘记。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就系莫振贤同埋啊 Nicola 合唱呢一首情歌。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This seems the natural thing to do. Tonight, no one's gonna fight us. 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hope that's deep inside you feel it too. Tonight, our spirits will be climbing to a sky lit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soon this whole world will see. Tonight, we will both discover how friends turn into lover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Is it?变咗啲经典嘅男女合唱情歌。

慧咧系我哋香港嘅，咁但系佢无远弗届，可以去到台湾，可以去到中国内地。另外一位当然都系，因为佢系张惠妹。 好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忙和累，你说好男人，却从了爱念往往，又相隔三五年。你拒绝再看见晴天，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爱的平衡点，小心那年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最后只愿往幸福门外推。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盐，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片家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盐，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那种人不值得留恋，那些爱拖一天错一天，相爱的情歌你听不厌，乡愁的局面你有多不愿，你步步的往只有门外退。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边家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边家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怕寂寞的人在城市中相爱，你要勇敢一点点。 陆振贤自从1985年开始参加新秀，出道到而家 使用计数机嘅个感觉嚟。所以咧，头先你喺伤口撒盐嘅时候咧，我都同你有少少好乸好痛，系咪？因为即系沉淀咗咁多年嘅歌唱生涯，或者系喺个圈度吓，都一路继续。那种感受好唔同啊，同你十几年前嚟唱已经唔同咗。 从以前就系、是、一个工作，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工作。咁而家我觉得系一个使命。 系啊， 因为我而家唱歌嗰个又唔会睇咩奖啊，又唔会睇嗰个咩红啊唔红嘅高低啊，唔会，因为嗰个音乐其实可以影响到生命。 系啊， 所以有影响到事同。人物，所以我觉得头先你讲得好啱，我觉得有一啲好歌，因为而家我唔系好识欣赏有啲新嘅歌，有啲新嘅歌都好听嘅，但我会觉得传承呢一样嘢系，即系我觉得我哋做一个叫做有资历嘅艺人咧，系我哋嘅责任之一。 讲得真好，多谢麦振贤，多谢我哋所有嘅前辈音乐人，或者系甚至系。后过我的师弟师妹，是你的师姐梅艳芳有一首歌，我就至喜欢她，太精彩了。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另类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似。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 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数字经济正提速向前，创科发展带来更多营商机会，以创科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香港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陈茂波在网志又表示，政府将在今年年中设立数字政策办公室，全面制定和实施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发展的政策，亦会加强数字基础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并继续促进本地和跨境数据流动。发展局表示，为了更好推动组装合成建筑法的发展，局方成立的跨部门高校建筑督导委员会将制定多项短期和长期措施，以支持和加强组装合成建筑供应链。政府在北部都会区已经预留建造业用地作组装合成发展之用，同时在龙鼓滩填海范围研究发展先进建造产业园区，建立本地组装合成生产设施和培育专业人才。政府将加强和大湾区组装合成供应链的沟通和协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当局不再停留在鼓励使用的层面，而是为组装合成做好研发、品质认证和国际市场推广，以推动大湾区组装合成建筑产业协同发展。考评局表示，星期六的英文语文科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绝大部分考生透过报到二自行签到过程畅顺，只有十几个考生登入报到二之后而未能成功签到，需要由监考人员在开考之后为考生点名。局方欢迎未能签到的考生致电支援热线，让当局了解情况和作出跟进。考评局在网志表示，昨日约有43,800个考生需要使用报到二，当中大约33,000个考生成功自行签到，占一般市场考生总数的80%，余下大约10,000个未有自行签到的考生之中，实际上有大约1,400人缺席考试，其他考生因为不同原因，例如迟到、转到特别室应考、选择提前关掉手机、手機網絡接收不良或者電量不足等，由監考員記錄他們出席情況。澳洲悉尼購物中心昨日發生導致六死多傷的持刀襲擊案，中國駐悉尼總領館表示，澳方確認死者當中包括一個中國公民，另有一個中國公民受傷。總領館表示，對有關不幸事件感到萬分悲痛，第一時間致電慰問死傷者家屬和受傷中國公民，將與死傷者家屬、內地相關部門和澳方保持聯繫，全力為相關後續事宜提供協助。事發昨日下午3:多，一個持刀男子進入商場施襲，導致多人死傷，其後被到場警員擊斃。警方說，疑兇40歲，來自昆士蘭州，他的家人正協助調查，初步知道疑兇有精神問題，相信事件並非恐怖襲擊，亦都不涉及特定動機或者意識形態。天氣方面，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早上最低氣溫大約26度，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城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部分地區酷熱，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風。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古古吕思伟好了啦，殷济如惯性倔强， 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惯性倔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及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意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张国荣嘅《浓满多情》啊 ，Vince 啊。20号咧，我哋喺文化中心咧，一个为康文署咧，为全香港人嘅小型啊近距离演唱会，大家咧免费嚟嘅啊！记住咧，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六咧就晏昼吓两三点嗰阵咧，你就要好去啦，因为大家诶中意就嚟嗰挺吓，冇飞嘅，咁诶亦都喺文化中心嗰度，大家可以点唱阿边时弹乜，我就唱乜。得唔得啊 ，Vince？ OK 嘅，所有嗰啲张国荣、所有陈百强、所有林子祥、所有啦，总之唔知咩歌咧，一点我哋就即刻唱。不过今晚咧就虽然唔系点唱，但系嗰啲歌咧就好似即系我哋心里边想点嗰啲歌。Nicola 好嘢吓，后生女就点正我哋中意嗰啲歌嘅，呢只咧就啱晒，同歌迷唱又啱，同听众唱又啱，因为调翻转讲。歌名叫做 Raise Me Up， 真系好喜欢嘅一首歌，好有励志嘅感觉。哎，你

即使感觉并未太新鲜。Goodbye, my love， 跟你愉快，但太短。Goodbye, my love， 一个世若随时光转，共你开心爱过，此刻当然有些挂念。可惜心爱未能独自，世间太多意外，即使你不自愿，白白浪费了一生，都不可以再改变。如若是爱得真，随时一渐爱得深，情留在内心里面，一生也没埋怨。 Goodbye, my love，今晚是约定那天。 Goodbye, my love， 今晚尚欠从前一半，望说一声再见，或可减轻你的挂念，痴心只怕越长远。这刻我心太乱，思想更加混乱，白白浪费每一天，迫使着爱改变。如昨日爱得真，原来日后爱得更深，时常在梦中见面，此知这段情未变，时常在梦中见面，此知这段情未变。 Goodbye, my love， 师妹，来生再见啦。 我哋怀念黎明诗。今天我哋好多谢我哋两位特别嘉宾 Nicola 同埋莫振义 ，Thank you， 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多谢你哋唱出咁多感人嘅歌曲。时间差唔多啦，时间到咗11:58，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感激你哋之余，希望你有个甜蜜嘅美梦。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My name.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啊啊啊啊滴答滴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多谢弹紧钢琴嘅 Vince 泳师，同埋坚哥，当然仲有你依然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我哋还有好精彩嘅节目，希望。 In the morning, oh 再见你。 Good night.